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来到星期一晚一剧之本，今日咧喺直播室继续有小弟冯杰啦，仲有阿初啊黄晓初啦，仲有六姑何敏文咧， Hello. 我哋同大家去讲下电影剧本。今次揀嚟咧，2015年啊，即係應該啱啱舊年上映嘅一套電影啊，就叫做《踏血尋梅》。咁呢套都係話題之作啊，因為佢喺台灣金馬獎都攞到9个嘅提名。咁啊有啊最佳劇情片啦，男主角、男配角、女配角，最佳新演員、原著劇本、攝影、原創電影歌曲，咁啊，最後咧就由白子咧奪得最佳男配角。咦，白子，你哋朋友有冇恭喜下佢啊？ 有啊， 有 早日撞到佢， 你撞到佢添啊，係，我都係網上恭喜佢咯。 係啊，咁啊，呢套電影就其實係改編自一件真人真事，亦都係一件香港發生嘅一件案件啊，嚇，係一個。即係我哋喺報道入面就會知道係一個援交嘅少女，跟住咧就俾一個嫖客啦，咁啊肢解碎屍嘅案件，咁啊由翁子光咧就將今次呢個案件咧就改編成為電影嘅劇本，咁啊自己自編自導添，最後就去到戲院入面睇啦，咁啊大家初步嘅感覺係點咧？睇完之後？ 我籠統嚟講，我整體係鍾意嘅，多過唔鍾意嘅。我都老實話俾大家聽，有啲嘢我係咦點解要咁呢，或者點解會咁？但係如果我撇除咗啲真係純粹觀，即係我睇一個電影嗰個情況，係純粹係講個劇本，我覺得個劇本有幾多幾得意嘅位，即係佢選擇咁樣去講一個故仔，因為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已經睇咗啦，都唔怕講啦，我哋等陣都一定會講啦，就係個劇本唔係一個線性推進嘅故仔嚟㗎嘛，佢有好多位，譬如會有 flashback 啊，甚至係有啲係近意識流嘅，突然間佢諗起啲咩，突然間跳咗去邊啊，有啲係咁嘅，佢亦都可以話將個戲啊主要分做兩大個章節，一個尋梅，一個踏血咁樣，即係兩大部分。即係佢喺點樣去鋪排呢個故仔嘅時候，佢花咗一啲功夫嘅。咁但係佢喺入面嘅某一啲嘅設定，或者係佢最想講嗰樣嘢咧，我就覺得佢未係即係運用得好好啦。嗱，我哋今啱我哋上個禮拜就講呢個 Up in the Air 啦，即係《寡佬飛行日記》啦，我就係話佢點樣將嗰啲擺埋一齊擺得好好啦。但相對嚟講咧，呢一個就有啲嘢我就覺得佢係想擺埋一齊，但係擺得唔係幾好，即係有啲多咗啲畫蛇添足啊，有啲散咗啊，唔知去咗邊啊，會有少咁嘅狀況嘅。但係另一邊廂咧，呢啲咁嘅散咗嘅嘢咧，係亦都令到佢有某一個嘅生活感啊。我覺得係啦，即係而家我姑且咁講，等陣我哋再即係嘗試解讀下呢啲究竟係咩嚟，呢啲我所講嘅生活感係咩啦，就令到咧成個戲咧係我用呢個字眼，我冇任何貶義啊，即係所謂街邊啲啊，街邊啲嘅意思咧，即係我感覺到嗰樣嘢真係喺嗰度發生過咁樣，好似即係唔係話佢係好地貓好渣咁啊，唔係係我覺得個真實感幾好嘅，咁所以呢個整體嚟講我都係中意嘅。 六姑咧。 我都鍾意呢個戲啊，我睇嗰個呢，其實佢之前上映有兩個版本嘅，咁一個就係120分鐘嘅導演版嚟嘅，另一個呢就係98分鐘嘅版本嚟嘅，咁其實都爭咗成20分鐘嘅，所以呢都幾多下嘅，咁我睇嗰個就係98分鐘嘅，咁我鍾意佢嗰種即係好似砌圖式嗰種拼貼方法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線性，但係因為我亦都覺得係吻合呢個戲啊，因為佢呢個戲其實都係佢 係 少少係啦，根據即係一個案，即係個偵探個角色啦，然之後佢點樣去將所有嘅嘢拼湊翻嚟一個組合翻一個完整嘅故事，咁所以我又覺得適合呢一個戲，咁同埋令到個節奏上面咧，亦都都幾爽快，我覺得。咁我亦都中意佢描寫嗰兩個人物啦，嗰個即係死者啦，同埋個兇手啊。 佢用好多生活嘅細節去描寫兩個人。我覺得我中意，我覺得係將嗰兩個人係可以，你可以咁講就係，如果你就咁聽一單案，或者就算當時我哋見到個真實個案件嘅時候咧，都你會覺得一個即係援家少女被一個嫖客殺咗，咁其實好似你都唔會好 care 啦。當時嘅真實案件發生嘅時候，最 care 都係佢睡咗啲屍，好似流入咗街市，可能會俾人食咗，即係可能最大喺嗰度 concern， 而唔係即係你會對呢個死者同埋兇手會有啲乜嘢感受或者覺得要 care。但係佢而家就係將佢哋呢兩個人物係還原翻係一啲其實佢哋係一個平凡嘅人，唔係即係好似標籤咗你係援交少女，你就即係好似覺得啊咁、哎、你自己係攞嚟啦，或者之類。或者你凶手你就係一定哇！你咁樣肢解曬個屍體，你就係兇殘啦！你即係係去坐監啦！即係佢係將佢還原翻，其實佢兩個只不過一個可能低下階層嘅兩個小人物，一個平凡嘅人、普通人。咁佢哋有佢哋善良嘅地方，其實咁而只不過係行上咗呢即係條路，亦都係出現咗呢個意外啦，或者可以叫做。咁樣，我覺得我鍾意佢呢一個處理啊。 嗯，因為我就調返轉，我開始睇嘅時候，咦，原來冇幾耐開咗電影冇耐已經揾到曬啲資料，個死者係邊個啊，個兇手嘅疑兇係邊個啊，咁郭富城已經查曬出嚟啦。咁我心諗仲有啲咩查呢，咁樣。咁佢開始就揾呢啲證人或者揾個兇手背後嘅啲故事，揾個死者背後啲故事。咁然後一層一層咁樣好似剝洋葱咁剝，哦，原來入面係咁樣嘅。咁但係我睇完之後覺得，咦，個故事啲人物係咁樣㗎。咁但係嗰樣嘢唔夠吸引我，或者我都只不過係咁啦，咁就可能嗰樣嘢係太過一般，即係我哋平時會見好多呢一種嘅人或者係一啲報道啊，都有一啲呢啲小人物嘅故事。咁佢喺呢度呢個戲入面用咗咁多嘅手法，然後拆出嚟俾我，都係呢啲咁嘅小人物嘅故事，我覺得哦就係咁樣咋咁樣，咁我就會感覺到咦好似。嗰樣嘢唔夠追得，我本身係追緊落去嘅，但係追完之後，哦，原來就冇乜驚喜啊咁樣。 其實咧，你講嘅呢樣嘢咧，調翻轉頭，我而家試下，即係又係我哋未正式講個故仔啦。但係技術上咧，導演亦都係編劇啦，喺做呢個成個製作出嚟嘅時候，佢已經夠咗好多噶啦。即係我嘅意思係話，第一佢喺設定嗰個叫做男主角啦，郭富城飾演嘅呢一個阿莊 Sir。佢咁樣去追查呢個案件嘅所謂嘅真相，佢認為嘅真相咧，佢繼續去揾啦。如果佢冇咗呢獨力嘅話咧，個戲停咗，絕對停 曬。其實咧，我想話咧，我睇過阿翁志剛嘅訪問啊，佢話咧，其實我幾有興趣。佢話佢最初想寫呢個戲咧，佢係想寫兩條平行線嘅啫，死者同埋兇手兩條平行線，然之後到最終咧就係遇上，然之後就殺咗佢，係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後屘咧，佢已經係某程度上係考慮過呢個商業上面，即係因為你要講俾大眾聽，咁咧佢所以先至加咗郭富城呢條線咧，其實去貨去講故仔嘅，其實係 冇錯。 咁所以你見咧，如果我冇睇咗120分鐘嗰個版本啦，但係我聽聞咧。即係 cut 咗嘅大部分都係郭富城嗰條線嚟嘅，而事實上你會想像得到咧，就係如果你而家攞住98分鐘咧，係你要去再 cut 啲咧，其實佢可以 cut 咗郭富城條線嘅，因為其實喺個故事嚟講咧，其實唔係重要噶，即係雖然佢係一個主線人物啦，咁但戲其實係重審喺嗰個死者同埋兇手身上面，咁所以你如果就算而家睇，你都有少少見到佢嗰兩條線嗰個咁樣嘅行法咁樣嗰樣嘢噶。 但係我頭先講緊話佢點樣喺度救緊呢，就係我哋頭先都有提過佢嗰個所謂嘅手法呢，嗰個Lucretia 形容為嗰個砌圖式點樣砌埋一齊。其實佢係咁樣嘅調度之下，已經令到我哋即係增加咗一個所謂嘅懸疑性啦，令到我哋咦究竟係點架咁樣追。如果你睇返個故仔本身，你就咁線性排返出嚟呢，會更差㗎。 嗱， 所以我話嗱呢樣嘢，我係讚㗎，我唔係彈㗎，我係讚㗎，因為個故仔本身佢攞住一樣咁嘅嘢，佢要講呢個故仔，佢要諗個方法去講呢個故仔，而編劇導演係做咗功夫，已經救翻個戲好多㗎啦。呢個我覺得係應記一功，只不過係嘅，即係不論你點樣力挽狂瀾，你用幾多嘅功夫去做呢樣嘢咧，確確實實就係個事件去到某一個位咧，係的確冇咩前進嘅必要性啊，令到觀眾會有少少 lay back 咗，你仲想點咧咁樣？ 即係唔係一個話好好反感嘅你仲想點啊？但係咦，究竟去緊邊咧個戲咁樣，係會令到個中後段咧，即係其實中段已經開始有呢個情況啦。因為我哋已經知道，喂，單案查曬啦，佢又已經自咗手咧，你仲想點啊？咁樣咁係有呢個狀況咯。我同意。 咁會唔會係因為佢喺初時即係仲仍然俾咗一個觀眾嘅好似期望係要查案咁樣咧？因為其實我覺得成個戲根本查案係根本就唔重要嘅，即係而如果你帶住呢個期望咧，你就一定係冇嘢追啦，因為佢本身真係已經查完㗎啦嘛。其實我覺得佢係要追嗰樣嘢咧，其實佢一直都係就係點解佢會第一次見到面就要殺佢、 嗯？ 其實係反而係呢一樣嘢㗎嘛，應該即係如果你唔係追呢樣嘢，你一定冇咗啦中間。咁如果追呢一樣嘢，如果你真係追佢，點解你第一次見到一個人你就要殺佢咧？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佢就去到好後，其實佢先至會揭出嚟嘅，就係、是、原來係、即係佢喺呢個戲，佢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嘅設定啦，即係亦都係一個，如果你話佢真實，佢根據真實嘅事件去改，咁呢個位亦都係改得應該最大個空間， 嗯、 就係佢設定咗係嗰個死者其實係想死嘅，咁係然之後個兇手其實反而係某程度上係幫佢去解脱，咁喺呢一個位，而呢個設定亦都係導致到兩個人物係點樣，即係揾翻佢嗰兩個人物出嚟係咁樣嘅，或者亦都可以咁講，如果個戲係早啲俾你明白係追呢一樣嘢咧，咁可能其實就會冇咁走咗開咗。 追嗰個力係中後段係的而且確係跌咗落嚟嘅。 嗯，好啊，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講下《踏血尋梅》呢個故事。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踏血寻梅啊，2015年嘅电影，咁啊，我哋立即讲下个故事内容先。 那個戲就係講，其實就個主角我哋頭先都提咗啦，就係阿莊 Sir 啦，由郭富城飾演噶啦。咁佢就係一個即係資深嘅探員啦。睇嚟佢就嗰個觀察能力好高嘅，因為佢就一開始有一場戲就係佢就對住兩個即係軍裝，就喺個嗰啲衝鋒車啦，應該叫做嗰啲車嘅後座，就見到兩個軍裝，然之後就即係冇講嘢一陣，然之後定話。你係咪搶咗人哋個女朋友啊？咁樣，即係佢係純粹觀察嗰兩個人咧，佢就講咗一樣咁嘅嘢出嚟咁樣。咁我哋就見到一個咁樣嘅人物啦。第二樣嘢就係咧，佢走去查案啦，唔知做乜鬼嘢，成日咧就攞部寶麗來相機出嚟，就係叫人幫我影相咁樣。咁佢身邊亦都有啊譚耀文飾演嘅另外一個，即係成日都飾演嘅一個警察啦，咁樣就係、是、一個咁樣嘅 set up， 一個咁樣嘅人物設定。咁而開始咧就係佢哋已經係查緊一單案啦。佢哋懷疑就係有人被殺啦，因為隔離一個人啦，佢一個應該係包租婆之類嗰啲啦，就係話咧佢見到有啲好恐怖嘅嘢，就係佢描述翻就係只不過係見到有好多血流出嚟喺阿丁生間房，咁故之然咁啊警察就當場就已經係通緝呢個阿丁生啦，因為有個我哋懷疑係死咗呢個黃佳梅咧，就係亦都失咗蹤啦。咁佢哋亦都係走去揾呢個黃佳梅嘅屋企人啦，佢嘅媽媽同埋佢嘅姐姐啦，咁就呢個媽媽係一路都唔肯相信佢個女已經死咗，佢淨係話你哋嚟揾我做咩嘢？你都傻嘅，佢可能好快就會翻嚟噶啦，你點肯定佢死咗啊？你一定唔係啊咁樣。咁但係到最後亦都喺阿莊 Sir 啊，郭富城先呢個莊 Sir 咧，就走去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即係都慢慢令到呢一個阿黃師奶啦，我叫佢做阿黃太啦，就慢慢接受咗呢、這個其實佢個女可能真係已經遇害啦咁樣。咁佢個戲入面講咗有一個即係阿莊 Sir 講咗一句都幾勁嘅，佢就係話香港原來平均每一個鐘就有一個人失蹤，即係而大部分人咧係喺佢哋失咗蹤之後咧，係根本唔知道佢哋係生係死嘅。黃太你已經係好好彩㗎啦，咁樣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令到呢個黃太即係深刻開始接受呢個事實啦。但係佢哋亦都喺呢個莊 Sir 佢原來咧佢就習慣係查案咧就查得好深入嘅。咁而佢身邊嘅人都話：喂，你成日都係咁查案嘅話，咁你屋企點啊？咁原來我哋輾轉又知道呢個莊 Sir 咧就已經係離咗婚啦，咁佢係冇乜機會見到自己個女啦，咁樣咁喺一個咁樣嘅設定之下，咁而喺佢呢個過程入面咧，就開始出現我哋頭先已經描述過嗰啲砌圖式嘅，或者係有啲 flashback 啊咁樣，我哋就去睇翻呢個黃佳梅佢究竟佢嗰個故事係點樣？即係原來呢個黃佳梅咧就喺內地嚟香港嘅，佢就成日都想自己可以成為 唔係一個 model 啦，真係。但係又嚟到香港，佢廣東話又唔係特別好啊，咁樣又亦都冇乜收入啊，讀書又唔係咁開心啊，咁中三已經絕學，輾轉咧佢就識咗一啲朋友啦，而嗰啲朋友咧係有做援交嘅。咁跟住佢亦都慢慢咧就係由喺做 model 啊，同埋喺做援交啊，佢要揾到一啲收入之間咧，咁樣去生存，令到佢個生活可以好啲。同埋因為佢嚟咗香港之後咧，其實佢個爸爸咧係一路都仲喺內地嘅。咁佢呢亦都好掛住佢爸爸啦，亦都有陣時又會啊自己賺到啲錢啊，又會寄啲錢俾佢爸爸。雖然佢爸爸喺內地呢係做即係外圍賭波嘅生意啊咁樣，咁但係我唔知佢爸爸究竟有錢定冇錢啦，總之係鄉村地方咁樣。咁佢就係一個咁樣嘅狀況。而另外一邊廂呢就係呢個丁子聰呢就走去差館嗰度自首。咁佢走去自首呢就连门口嗰个警察呢都打咗个突，就係因为我杀咗人嘛，我咪嚟自首囉咁样。咁跟住当然呢件事就即刻就传去庄 Sir 度啦嘛，庄 Sir 係跟緊呢一个黄佳梅嘅碎尸案㗎嘛。咁呢个丁子聪嚟到就讲俾佢听，係呀我杀咗佢呀咁样。咁庄 Sir 就再提醒佢，就係你知唔知你头先讲嗰啲嘢会令到你坐一世监㗎，可以佢话。我知啊，但系我只不过系讲真话啫，我都要坐一世监咁样，即系我唔知佢系天真定系点样啦，即系佢就咁样去咗，即系自咗手啦。咁而呢一边，庄 Sir 亦都开始就系调查呢一个丁子聪究竟系乜嘢事件，又嗰啲砌图式嘅片段咧又再出现啦。就原来呢个丁子聪第一佢就系有黑社会背景啦，佢系做一个即系嗰啲客货 van 嘅司机啦，帮人运货啦，其中好多时会运一啲冻肉啊咁样啦。咁呢而亦都發現咗呢，就係佢之前呢原來有一個即係可以話係都唔知應唔應該叫做女朋友嘅，有個女神啦，就係佢就即係長期服侍呢一個女神，又唔知佢係咪女朋友咁樣嘅。咁但係到最後亦都發現呢個女神呢，就係其實曾經之前俾一啲富商包養啊，跟住覺得俾人呃咗返到嚟，其實到最後佢亦都係即係喺個古仔入面個設定，就好似想寫到呢，就係呢一個女仔呢就係好似叫李慕容啊，就係因為佢就即係自己有一啲情傷啦，到最後遇上呢個丁子聰啦，到最後亦都係用呢個丁子昌嚟治療自己嘅情傷，其實都唔係特別鍾意佢。 即係發泄啦，泄憤啦， 所以就到最後就令到即係唔係寫得好清楚嘅，但係就可能丁子聰亦都因為咁呢就即係會唔係有啲打擊咁樣啦。而到後期啲亦都有話去揾个心理医生啊，庄 Sir 去揾个心理医生，就系话原来呢个丁子聪呢个 case 咧，系嗰个心理医生系跟进过嘅。第一就系丁子聪细细个嘅时候咧，曾经喺一个交通意外同佢妈妈一齐咧，咁佢个妈妈咧就系当场死咗，咁佢就冇死到，而佢个爸爸咧而家就亦都系即系身受我唔知系咪受重伤定点，总之系坐住轮椅咁样噶啦， 即系病啦，而家系老人 家嚟噶啦，咁心理医生就怀疑佢会唔会系有啲创伤症候群啊，同埋俾一个即系曾经。俾一個李慕容咁樣去，即係可以話係打擊過佢啊！究竟會唔會係因為咁就令到佢成魔呢？即係佢突然間對女性有某一啲嘅歧視啊，或者係有啲恐懼啊、抗拒啊咁樣，唔知係點啦。咁但係個事件慢慢再交代出嚟嘅呢，就係丁子聰要慢慢和盤托出成個事件個經過啦，案件重組啊，帶翻佢去個案發現場嗰度啊，咁樣。咁佢講點樣去肢解呢個黃佳梅啊？點樣處理個屍體啊？咁樣都一步一步講曬出嚟。但係莊 Sir 喺聽曬呢啲所有嘢之後咧，其實到最後自己都佢都係覺得可以話係未足夠啊，未滿足，佢覺得唔係咁簡單嘅。咁佢就亦都繼續想了解，佢亦都專登去揾翻阿丁子聰。同埋那一邊廂咧，可能係因為丁子聰呢一單案、黃佳梅呢一單案咧轟動一時啦。咁喺新聞度有播啦。咁佢嘅前妻咧，亦都同佢嗰個女咧就睇到新聞啊咁樣。所以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亦都輾轉又再聯絡上咁樣。咁而呢一個莊即係前莊太啦，咁佢就即係講話，喂細細個嘅時候，你好年輕嘅時候，你每一單案嗰啲細節你都走嚟同我講，我嗰陣時真係覺得好得意啊，但係我慢慢我真係受唔到啦，所以我哋先離婚嘅啫咁樣。咁呢一個亦都係講出咗原來莊 Sir 咧，佢即係睇嚟係有少少偏執啊，有少少過分固執啦，對於佢即係查案呢樣嘢。咁而慢慢呢佢真係再去了解呢個丁子聰，而丁子聰到最後講出嚟嗰個事件呢其實好簡單嘅啫，佢就係話因為黃佳梅佢話佢自己想死，而佢丁子聰覺得黃佳梅係一個好人，到最後佢話佢唔想黃佳梅係人， 因為佢話人係好醜惡、好醜陋，係唔好嘅。所以佢話，既然佢想死，佢唔想自己係人，咁我咪幫佢咯咁樣。而個喺個電影入邊，亦都有描述到，就係佢真係喺床上邊，佢去殺佢，真係攆死黃佳梅嘅時候嗰個過程。而丁子聰係有縮過手嘅，即係佢唔忍心。但係到最後係喺電影入邊啦，我哋係講緊電影入邊啦，就係黃佳梅就係捉翻住佢嘅手，就請佢繼續殺死自己。而到最後佢亦都即係正式肢解咗呢個黃佳梅，處理咗佢嘅屍體啦。咁案就判咗啦，呢、這個丁子聰就俾人已經係鎖咗入去監倉入面，係要終身監禁。但係呢一、這個丁子聰竟然喺嗰個探訪名單入面呢係有寫到莊 Sir 嘅、因為佢話佢係其實冇乜特別朋友啦。雖然莊 Sir 就諗住去探佢，要專登再申請話單案有啲某啲嘢要再去揾佢啦，但係其實原來呢佢只不過係送啲書俾佢，同埋攞返佢已經啱啱相信係啱啱過世嘅爸爸嘅遺照，就俾佢等丁子聰可以擺喺佢個監房入面啦，咁樣咁就建立咗一個咁樣嘅關係。而那邊廂啊，莊 Sir 咧，由於同阿黃太同埋黃太嗰個另外一個女啦，即係阿黃佳梅個姐姐啦，即係開始咧個關係亦都好咗啲嘅。佢會耐唔耐會上去飲下湯啊。而呢一個阿黃太啊，成日都想撮合佢嗰個已經有咗個 B B 嘅嗰個女同呢個莊 Sir 啊，咁樣即係有一個咁嘅關係。而阿莊 Sir 亦都係繼續咧，就係即係會耐唔耐去影相啊咁樣。而其中一個即係套戲最後差唔多到最後嘅時候，就係呢個莊 Sir 咧，就喺黃太嘅屋企嗰度咧，就喺阿黃佳梅嗰張相前面。其實不是拍到黃佳梅那張照片，是她和這個姐姐就有一張合照的，即究竟是個 implication 即是指向是指向哪裡呢，就沒有特別清晰地講，但是她就和這個姐姐就有一張這樣合照。而個故事最後一場呢，就是莊 Sir 就望落街道，就見到有啲唔同嘅人行過，有啲可能係即係所謂地踎啲啊，低下階層啲嘅人行嚟行去啊，仲好明顯地喺個畫面入面專登擺咗個修女啊，有個修女行過咗啊，咁樣即係喺一個咁嘅畫面之下，阿莊 Sir 望住條街，就成個戲就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面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哋今日同大家讲《踏血寻梅》呢个剧本啊，咁啱啱听完阿初讲嘅时候咧，咁啊，我都有啲问题啊。其实啱啱阿初嗰度就冇提到啊，最后咧，当阿丁子聪佢杀咗黄佳梅之后咧，喺解剖佢条尸嘅时候，碎尸咧，真系咁，然后咧就发现原来黄佳梅系有咗个 B B 啊，喺中间有个好细嘅 B B 仔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咁啊庄 Sir 咧就问阿丁子聪就话：你知道阿佳梅佢死嘅时候，或者佢沉死嘅时候，佢知唔知自己有咗？咁呢个时候咧，阿丁子聪就发晒狂咁样就话：唔好再问啦，唔好再问啦咁样。其实个戏去到呢一个部分，去到最后啦，已经系阿丁子聪已经判咗坐紧监啦。咁阿庄 Sir 都依然要寻根究底咁样去问呢啲嘅问题嘅时候，去到呢个时候加呢一样嘅事件，即系加咗原来黄佳梅有咗 B B 过呢样嘢。究竟對於個戲有冇幫助嘅咧？ 因為佢而家即係喺個戲裏面嘅設定就係佢要想死啊嘛。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幫到你會明白點解佢會想死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佢係十幾歲嘅女仔，咁又啱啱其實俾阿李日朗飛咗即係戲裏面，李日朗角色啦，咁即係咁樣打擊啦，我打擊。咁原來佢自己仲要有咗添。咁而佢咧其實亦都呢、這個我睇其他評論啦，佢即係佢嘅宗教啦，佢有睇聖經啦，你見佢啦都。咁其實宗教又唔可以自殺噶嘛，係咪？咁即係都墮胎可能都唔得啦，咁變咗。咁佢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 咁其實 咁又未去到咁大啊嘛。咁咁你點樣處理咧？即係當佢面對呢個困境嘅時候，我諗如果佢要設定呢個女仔係想死，咁佢如果加咗佢係其實有咗，咁會比較多咗個說服力多啲嘅，我覺得係。即係就咁睇嘅時候，我會覺得其實我有咗呢樣嘢，你就會更加明白。如果點解佢想死咯？ 其實我覺得呢個劇本咧有唔少類似嘅位嘅， 就是有一些可圈可點、可加可減，攞咗佢又好似都得，存在又好似模棱兩可嘅一啲位，但係你真係去解釋佢呢又好似解釋到嘅。呢、這個就係我一開始講嗰個所謂嘅生活感， 是 即係佢未必係好細節講得好清楚。嗱，好唔好呢見仁見智。我而家咁樣去睇個戲呢，我就覺得係唔好嘅，絕對有嘅。即係只不過係個生活感呢係幫到嘅，但係佢冇將個戲發揮到嗰個戲應有嘅力度，就攞佢有 BB 呢樣嘢作為一個點去講咁樣啦。咁黃佳梅如果係知道嘅話，咁佢其實嗰個尋死嗰個意念係會大啲㗎嘛。咁佢如果呢個尋死嘅意念係大啲嘅話，咁其實相對地成單案個重點，即係如果我哋睇成個戲係有個重點，就係話有一個咁樣嘅碎屍殺人案啦。咁呢一個丁子聰究竟佢被判嘅罪行係誤殺啦，定係點咧？定係謀殺啦？定係咩咧？佢其實嚴格嚟講唔係謀殺嚟嘅。 唔得㗎，唔得㗎。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要明白，我就算喺真實嗰個案件都係、其實你而家關於案發嗰個情況咧、完全係佢自己一面之詞嚟嘅。因為你冇任何嘢係，即係你而家其實你話佢自殺啫，咁即係我哋睇呢個戲，佢真係設定咗係咁啦。但你即係如果你去審案嘅過程， 我明白， 你唔可能係。 但係因為而家個重點係我哋喺出邊睇，我哋其實我哋唔係十分關心單案嘅咋。即係我哋大部分觀眾唔係十分關心單案，只不過係呢一個事件，如果令到我哋係明白嗰兩個人物個心態，嗱，你唔好忘記，我哋一開始我哋講緊係黃佳梅同埋呢個丁子聰兩個人物成個心態個心路歷程，點解會行到最後呢一步，係我哋最關心嘅嘢嚟。咁呢一個佢有咗呢件事咧，其實係幾可圈可點嘅，而好明顯地，而家就係編劇喺嗰個位咧。就冇去講清楚，咁我係覺得嘥咗。嗱，佢嗰個 point 係好明顯有 point 啦，即係頭先阿 Lucia 講嗰個講法已經係有一個 point 啦。咁如果嗰個係一個 point， 咁點解唔想一個辦法將呢樣嘢喺可行嘅情況之下講得清楚翻少少咧？ 但係你嘅意思係清楚係點樣？你其實佢而家已經係即係擺到去最後咁，差唔多一個好 critical 嘅位，白紙先要講出嚟嘅。甚至我懷疑佢真係喺庭上面，佢未必會願意講呢啲點出嚟添嘅喎。可能最後佢所以問佢，你會唔會知道佢啊？黃佳梅其實知道嘅時候，白紙其實係失控嘅喎。即係其實佢已經呢個 point 其實都用得幾盡下嘅咯。即係呢件事對於黃佳梅就會令到佢係想死，而對於白紙又係佢。即係如果白子一早知道佢有咗，我諗白子唔會落手啦，係咪？即係對丁志聰呢個角色，但係佢落咗手先至發覺，而呢一樣嘢反而佢承受唔到喎。佢可以承受到肢解嗰樣嘢，但係佢講一段獨白係咪？佢承受嗰段嘢，但係佢反而係呢個位佢承受唔到喎。其實你唔係已經可以睇到嗰樣嘢對兩個人其實個重點喺邊度啦咩？ 我覺得我哋係睇到對丁志聰嗰個衝擊嘅，呢個一定睇到嘅。但係對黃佳梅嗰個衝擊係咩呢？嗰、那個位置就係而家有少少，即係因為我哋頭先討論到一個位置就係話，究竟黃佳梅佢想死同佢知唔知道自己有咗呢、這個，其實係會有關係嘅。係 啊係，佢冇講明，但係你當然你都可以覺得唔係嘅。但係佢係咪真係必須要講得咁清楚咧？其實某程度上你都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點解我一開始今日嘅節目我就係講話佢加咗某啲嘅生活感，亦都係輾轉產生另外一啲嘅問題。咁你話佢係好定係唔好咧？其實每個人個睇法都會有一啲唔同嘅。這個純粹是一個品味的問題，就正等於點解阿傑係頭先佢問關於呢一個位置究竟係乜嘢？咁而個戲入邊係有唔少咁樣嘅位嘅，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如果喺個戲入邊晾咗咁多呢啲嘢喺度咧，我認為籠統嚟講咧，係會比較多，會令到觀眾開始抽離啊，因為佢開始跟唔到啊，會有出現咁嘅情況，所以呢一個咁樣嘅技巧咧，大家唔係唔可以用，即係喺編劇技巧上面唔係唔可以用，但係要小心咯。咁而家呢個戲我自己個品味啊，我就覺得略嫌有少少多嘅，因為唔係淨係一個位啊嘛，即係我哋頭先講過，譬如嗰張佢喺內地買嗰張 poster 啦，即係人哋影嗰張 model 相好靚啦。庄 Sir 佢成日影相影嚟做乜嘢啦？ 庄 Sir 嗰个真系嗱，庄 Sir 条线咧，我反而咧即系我真我都唔系好肯定佢嗰个影相。但系女仔嗰条线咧，我反而捉得紧啲啊！ 即系到最后喺黄佳梅佢两姊妹间房外面有成日影咗张相嘅。 其实佢嗱，黄佳梅如果你睇佢建构呢个黄佳梅呢个角色咧，即系佢用嘅篇幅咧，唔系话 exactly 真系好多嘅，即系佢其实用咗几个 點嘅啫。第一，其實呢張相係其中一樣嘢啦。咁樣相其實佢呢個係好後先擺出嚟添，仲要呢樣嘢。係，其實我諗嗰樣嘢咧，到最後擺出嚟，其實就係、是、即係個女仔細個嘅時候，你見到靚嘅，即係等於你好似有時見到明星相或者一啲靚嘅油畫裡面嘅女仔、芭蕾舞女仔，你都會買張相嚟。點解咧？即係個女仔嚟講就係、是、一種靚嘅嘢，你憧憬嘅嘢，你希望自己嘅相將來都係會咁樣，即係一個最 pure 嘅時候，你都係會有呢樣嘅夢想。咁其實嗰張嘅 poster 或者佢見到嗰張相，其實真係不過係咁樣嘅啫。即係佢想話翻俾你聽，每一個細路女其實都係有同樣嘅夢想，雖然佢最後走上咗去一個援交咁樣。咁而其實你見到佢中間咧，佢點樣 depict 呢個女仔咧，有幾長線都幾好啊，我覺得寫得。第一個就係佢做 model 啦，佢想去做 model， 但係就唔得啦，人哋就揾佢，反而去派街章啦。咁佢派單張，仲要佢著住高踭鞋啦，係咪？咁又撲親啦，咁跟住又俾人鬧啦。咁跟住你會見到佢咧，就係佢除咗對高踭鞋，即係赤腳咁樣去派單張。你會見到佢其實唔係唔努力嘗試去做嘅喎，佢唔係即刻劈炮喎。然之後。跟住再有一場就係佢見到佢咧係 sell 到有個女仔啦，即係接個單張。跟住個女仔問佢：咁如果真係咁好，你唔去做 model 係嘛？哇！你諗下，如果你係即係其實你係佢，其實好 hurt 嘅。其實佢係想做噶嘛，但係你見到佢咧，佢仲係笑住同佢講：咁如果我做咗，咪唔可以發掘到你哋咯？即係。你就會睇到呢個女仔，其實你見到佢好慘啊，或者好喊啊，嗰啲樣子其實唔多噶。佢唔係咁樣去 depict 呢個女仔嘅，佢係你會見到，譬如呢個場口，你就會見到其實佢係努力想去做嘢噶，但係佢會受到呢啲傷害噶。同時，即係因為人哋就為咗佢個樣子，所以你冇得做 model 啦。甚至喺學校，我哋見到好早頭先，即係阿傑開麥之前咧，我提過有一場先啦，就係佢喺學校個側跟個同學割手。咁佢其實。我覺得佢可能只不過係呆咗嘅啫，唔未識得出聲。但係個老師即係話：喂，點解你個側跟同學咁樣，你都唔出聲啊？就已經話佢啦，就已經即係你好多呢啲嘢咧，即係慢慢積累上嚟咧，就係好似長期都俾人唔係一定怨氣，而係俾人哋好似歧視，即係或者唔重視你啊！即係你長期都喺個位，然之後我哋跟住會去到見到佢同個男仔嗰場戲啦， 李日朗 嗰場戲啦，佢想問李日朗攞咗個電玩啦，即係佢嗰個 遊戲機 啦，係啦。咁樣你又諗話唔得喎，呢個係人哋送俾我嘅喎。咁佢話不如我買個新嘅俾你啦。咁然之後佢仲話因為你次次都冇收我錢係嘛。咁嗱，你會諗個女仔應該話好啊，係咪？照計，如果你但係個女仔話唔好啊，咁我情願唔要。即係你又會睇到呢個女仔，即係佢其實雖然。佢係想賺錢啊，但係佢喺呢度其實佢都係最純真嗰種，佢係要愛情啊。如果你俾錢我，咁你當咗嗰啲係以前我唔收你嗰啲錢，我情願唔要啦。佢話，即係你又會睇到呢個女仔，即係佢裡面嗰個純真啊，其實係有喺度。咁所以到最後你見到李日朗約佢出嚟。然之後其實係見佢個女朋友嘅，仲要喺佢女朋友面前話啦，佢就係猛話同我同你有嘢啊，咁我點會鍾意你啊？係咪先？即係咁樣，我點會鍾意？佢仲要係笑住話係我哋梗係冇嘢啦，即係你其實呢幾場戲咧，你已經好感受到，即係雖然你唔認同佢嘅行為啊，可能即係佢要去做援交或者點樣，但係咧我會 feel for 佢啊，其實。當你寫一個角色，然之後你會睇到咧，就編導咧，其實對呢個人物咧，佢都係擺咗好多佢嘅心思落去，亦都佢，我覺得佢呈現到出嚟嘅。其實咧喺白紙，即係丁子聰嗰邊咧，我話其實佢有少少嘅平衡都係，其實佢我覺得係好著力咧，就係、是。將呢個女仔同我通手咧，佢哋因為一開始喺案發生就已經大家都有某個標籤俾人，佢係好著力係將佢哋嘅一啲比較善良嘅一面咧係寫翻出嚟，咁啊鄧翻雲嗰件事嘅，我覺得係有少少想。咁你丁子聰咧，你會見到咧，佢同慕容有一場戲就係嗰場啦，即係喺個車廂慕容揾佢泄憤嗰場戲啦嚇。咁就係丁子聰會話佢話唔好啊，即係慕容話我要同你即係做愛啦。佢話唔好啊，講幾次唔好，即係你會覺得點解唔好咧，係咪？但原來就只不過收尾係佢話，因為我冇避孕套啊。咁你就會覺得，喂，佢想要呢個女仔好耐㗎啦，應該。但係佢就會為咗咁樣嘅嘢，就係唔好啊，佢情願唔要。咁你對呢個男仔，你嗰刻你又會覺得，其實即係同個女仔唔要個電玩，其實好相似啊嗰樣嘢。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佢哋無論之後係做咗啲咩，但係佢哋其實裡面有一種嘅善良喺度。咁我鍾意個戲就係佢其實喺每一個角色裡面，佢都擺翻啲呢種嘅善良出嚟咯。咁令到你有 好似睇完個戲，雖然好似好 sad 嘅一個戲，大家都係死咗一個坐監，嗯、但係你會好似有份慈悲嗰個感覺啊。咁、嗯、我中意呢一樣嘢啊。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咁我哋又繼續講下咧，《踏血尋會》嗰度喺郭富城咧，阿莊 Sir 咧，佢有一個習慣、嗯、一個幾特別嘅習慣，就係啲警察通常去到啲現場啊，就會影低啲相去做一啲證據。嗯、但係佢好奇怪，佢係叫人哋幫佢影相，係啦，自拍咁影佢自己喎。咁呢個位其實我去睇個戲由頭到尾咧，都冇講過究竟點解佢要咁做。嗯去到尾，我諗住佢會揭啦。到最後，佢同阿黃佳梅個姐姐一齊影咗張相。咁佢會唔會講下究竟點解佢咁中意咁樣影相咧？都係冇講到嘅。咁、嗯、究竟點解編劇要喺呢個戲入面加咗阿莊 Sir 中意影相呢樣嘢？我真係諗爆頭都諗唔明。 咁如果諗爆頭都諗唔明，咪唔好諗。 係咯，可能純粹只係 第一就係 令個角色有趣啲咁咯。 即係嗱，如果佢係純粹為咗令到個角色有趣啲嘅話，咁就真係 cut 咗佢好過啦。係 咯， 我個睇法。就係咁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個睇法係咩呢？我個睇法係編劇導演睇嚟係想做緊某一啲我哋叫象徵意義喺入面，但係佢做得幾唔完整嘅。嗱，而家呢個係純粹我嘅推測，我亦都好有理由相信我自己有可能會錯嘅。咁、嗯、只不過係講下我自己嘅睇法，咁大家又諗下咯。嗯你如果睇翻成個戲啲相啊，即係究竟幾時出現個相咧？咁你睇下，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幾有趣嘅狀況嘅。第一就係阿莊 Sir 自己影相啦，第二就係阿黃佳梅佢係即係行過個嗰啲叫影樓啦，見到係啲相啦。佢想做一個 model 啦，即係影相啦，即係一個同景憧憬嘅靚嘅嘢啦。跟住如果你心水清過，你仲記得仲有一場咧，就係丁志聰個屋企度啊，有啲相啦，佢媽咪張相啦，仲有係有李慕容張相啦。我如果冇記錯嘅話，佢係即係將某一啲相剪咗出嚟，黐黐貼貼啊，即係某一個幻想啊，即係都係佢嗰個想像嘅世界。而阿莊 Sir 佢做緊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如果喺攝影嘅角度啊，佢就係可以話係做緊一啲技術嘅嘅。係，佢就同阿丁子聰同埋阿黃佳梅個做緊嗰啲咧，就有啲唔同啦。雖然佢都係企定喺度，即係 pose 影翻個環境咁樣一個技術，但係咧佢就係咁樣去睇個世界嘅。而另外嗰兩個角色好主要嘅角色啊，丁子聰同埋黃佳梅咧，相對佢哋嚟講咧，就係某一個幻想或者係某一個美好啲嘅世界嚟嘅。我覺得我可以將個戲入面想嘅 element 就係咁樣抽咗出嚟啦。咁、大家睇到嗰樣嘢係咩呢？就大家各自去諗啦。而亦都係因為咁呢，所以我話點解我覺得係導演喺鋪排呢一個咁樣嘅象徵意義嘅時候呢，佢係未完整嘅。因為我哋好簡單即刻就可以相信嘅就係、是阿莊 Sir 影相呢樣嘢可以完全攞走嘅啫嘛， 係 啊， 佢點解要加一樣咁嘢落去？你知道佢一定有某啲原因㗎。 其實會唔會咧？其實會唔會咧？係即係你好似譬如咧，你去旅行，你即係會四周圍影相啦，去記錄，即係會唔會係佢令人哋明白佢係關心呢啲案情咧？即係呢啲案情係對佢係仲上心啲嘅咧，所以佢會比一般查案嘅人啦，即係邵美琪話你唔好搞咁多啦，你已經搞掂啦單案，但係佢就唔係，所以會唔會係想純粹係出到呢一樣嘢，代表佢嘅性格上邊咧？即係我唔知道， 係 啊，即係 解讀唔到咯。 佢因為事實上佢冇俾一個定， 冇 highlight 過佢點解影相，係完全冇嘅，即係佢係唔定時、唔定後、唔定地方，無啦啦。 又唔 係 話每單案影一張喎，又唔係即係所以唔係好。 即係佢嗰樣嘢係咩？我哋唔知㗎，其實。 但係佢擺呢樣嘢入去，其實係好突出㗎嘛。 啊、 即係我哋去睇莊 Sir 呢個角色，就好覺得點解佢咁做？佢間唔中又會做一下，點解咁樣做㗎嘛？ 呢、 但係就係、 是、 即係嗰樣嘢擺得咁出。 我一開始講嗰個少少，可能係畫蛇添足嘅位嚟 即係佢可能一開始唔知點處理呢個角色咧，喺嗰度有啲我唔敢肯定，真係我唔敢肯定。而家都係純粹係一個我喺出邊旁觀者。當然啦，我哋大部分時間我呢個節目都係咁樣，旁觀者 係 中意睇嗰樣嘢。但係呢一個由於係太明顯嘅一個失誤嚟嘅，我認為係一個失誤嚟嘅，因為。我覺得到最後講故仔，你點解要無啦啦著墨去講嗰樣嘢啫？我講三隻小豬，點解要講嗰間屋係用磚頭起嘅啫？點解唔講求其有間屋啫？係因為嗰樣嘢一定係即係有原因噶嘛。我最近又同我啲學生同我啲演員又再講一次，就係話傾上嘅名言就係話：喂，你講對白應該句句都係揼釘咁樣揼落去。最重要嘅原因唔係講得清唔清楚，聽得清唔清楚，而係寫嗰個人唔係亂寫噶。寫嗰人佢寫得嗰樣嘢出嚟，一定係有啲好重要嘅。你冇揼釘咁揼落去，即係話嗰句對白本身個力度已經唔存在，佢有啲嘢一定已經係甩漏咗噶啦。呢一句嘢當時我第一次聽嘅時候，有一段好長時間我冇乜特別點去理解，但係到近呢幾年，特別我喺美國讀書啊，美國翻嚟之後咧，呢樣嘢嗰個 application 咧就係我每逢見到有演員突然間啲對白細細聲啊，或者好簡單咁輕描淡寫就講咗啊，冇講到嗰句對白應有嘅。力度出嚟嘅時候咧，我就發現係通常係個演員同埋導演咧唔了解原來個劇本本身嗰度嗰個力度係乜嘢。嗱，呢個作為一個比喻係講翻就係呢一個郭富城呢個角色阿莊 Sir 佢影相究竟個力度係咩？究竟佢想講咩？而而家係好唔清楚嘅。呢、這個亦都係我點解話佢有少少畫蛇添足咯。 即係我哋去睇呢一個電影嘅時候，有時就可能大家都會聯想到本身真實嗰件案件，咁但係。當中我諗由編劇去自己加入嘅元素真係唔少嘅，咁喺呢個位置其實有冇一啲界線或者係俾個編劇去點樣改編？因為即係大家都關注過或者大家都了解過嘅呢一件事件，佢擺咗上銀幕度改頭換面，咁呢個時候大家又接唔接受呢？身為一個編劇又點樣去拿捏呢？ 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睇自己，因為佢冇規定你噶嘛，即係咁當然啦。如果你牽涉真人，咁佢可以告你啦，係咪？咁而事實上咧，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嘅陣時咧，即係之前啊，親愛的啦，即係陳可辛有套戲啦，咁佢亦都係講一個真事咁樣改編嘅，咁佢更加真啲添啊，因為佢咧直情喺個戲嘅後邊咧，佢直情會有啲真人咧係同啲演員一齊影相啊，即係會 show 到呢啲係即係佢係喺啲真人係訪問過去攞佢啲故事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嗰個係講一個拐子佬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其中一個人物咧就係嗰、那個即係佢個老公係拐子佬啦，就拐咗個細路仔翻嚟，咁佢就唔知道嘅，就養大咗佢咁樣，咁但係點知收尾個生父母就揾得翻個仔，咁啊攞翻個仔，咁佢就想去，即係但係呢個養母啦，其實同個仔已經係一個好深嘅關係，咁我想去打官司，即係攞翻個仔咁樣，咁但係佢係鄉下人嚟嘅，咁所以咧出到去醒嘅時候咧，佢為咗揾律師咧就個戲裡面咧就寫咧，佢有一段戲就係話佢因為佢冇。錢啦，咁啊情願係同個律師定係唔知個幫到佢人咧上床，咁樣就換取一個機會咁樣嘅一樣嘢。咁到戲上咗之後咧，咁呢個真實嘅人物咧就即係我唔知佢告佢定係點樣投訴定點樣啦。呢個電影公司就係話，喂佢係冇做過呢件事嘅喎，雖然佢係好想即係去打官司，即係做咗啲，但係佢冇咁樣去同人上床嘅喎。咁而家個人睇完咧都當咗佢係真係有做過，咁啊真係好慘嘅喎。佢話咁所以就有咁樣嘅事，咁。所以係喺改編呢啲點樣係去攞到個中間位，亦都唔好俾人誤會得太緊要咧。咁我覺得係真係要留意噶。咁譬如今次呢個踏血尋梅，其實都係改編一個真實嘅命案啦。而即係更加慘嘅就係因為死咗噶啦，即係佢冇得即係走翻嚟話即係投訴你。咁而好明顯編導做咗一個好大嘅我哋話即係個改動啦。其實呢單案咧就係即係如果你諗真啲咧，就大家知道真相其實根本都冇人知噶啦，因為就算真實你都係只係得兇手嗰、那個即係一面之詞嚟嘅啫。甚至如果睇翻庭上面佢兇手講咧，其實佢都係話自己食咗藥，所以根本上都唔記得時間發生咗咩事嘅？醒咗嘅時候，那個女仔已經死咗咁樣。咁所以個真相其實冇人知嘅。咁佢呢個位咧，所以明顯電影咧一定係佢個編導嘅擺自己擺入去噶呢一樣嘢。而但佢設定咗呢樣嘢就係個女仔係自己想死嘅。咁如果你真實唔係咁，咁你自然對個死者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唔係好公平啦。咁點樣可以令人哋喺有陣時好多時，但係宣傳咧你就一定係話你係。 好着重係真事咁樣你買得嘛。但係你點樣可以喺個戲一開始嘅時候係可能寫得清楚啲啦？佢而家好似有寫嘅，係根據佢改編咁。如果可以，我覺得再寫清楚啲，係即係人物係重新即係設計啊，或者點樣咧，可能可以令觀眾即係更加明白嗰啲唔係真人嘅，即係唔會直接咁樣投射咗真實人物係，咁可能就會避免咗一啲嘅。即係坊間嘅一啲爭議，覺得你好似消費緊單案啊咁樣，或者死者咁，因為而家好似都有啲咁樣嘅聲音嘅。咁我覺得就係你點樣可以喺成個戲擺出嚟嘅時候，再做翻清楚啲呢樣嘢咯。 我覺得就即係我記得之前我都有講過啊，即係譬如話嗰啲改編自真人真事，或者係改編一個人物傳記咁樣。咁我嘅角度，第一我就忠於個戲多啲，多過忠於個真實嘅。對我嚟講，如果我喺改編嘅時候，但係奈何咧，就係、是、我哋冇辦法控制啲觀眾嘅。啲觀眾點樣去睇咧，就我哋永遠都冇辦法控制，因為100万個人就有100万個睇法嘅，冇任何一個人係完全一樣嘅。咁所以到最後我嘅忠谷就只係咩咧？就係、是、己所不欲，就勿施於人。即係你諗下，如果係你俾人改，你會唔會想咁樣俾人改法？或者嗰樣嘢會衍生係啲咩問題？就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最緊要㗎啦。即係俾係你，你會唔會想係咁咧？咁樣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都覺得其實大部分嘅藝術家咧，即係譬如話就以今次《踏血尋回》為例啊，到最後不論個戲個成敗啊，又或者係佢改編得好唔好啊，不如我哋調翻轉頭睇，就係呢一件藝術品到最後想我哋得到嗰樣嘢係乜嘢？呢一件藝術品到最後想我哋得到嘅，都係某一個真善美嚟嘅，都係某一啲想點亮人性嘅某一啲嘅位置。而我覺得呢一樣嘢本身已經係值得去支持佢噶啦，只不過係頭先講嗰樣嘢啦，觀眾我哋冇辦法全部去控制佢或者點樣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話觀眾嘅文字未開發，即係話突然間有啲人覺得哇嗰、那個係真㗎，然之後。真係仲要去騷擾啊皇家咁樣，咁又係另外一樣嘢咧。但係唔係一樣咁嘅嘢嚟啊嘛。我哋唔係話作為搞藝術嘅，我哋唔負任何社會道德嘅責任。但係我哋負嗰個道德責任係喺翻個戲劇世界入邊咯。究竟我哋搞戲係為咗啲乜嘢？我哋做嗰個戲其實到最後都係想同我哋嘅觀眾啦、啊、去講故仔，而講完啲故仔之後，希望佢哋對佢哋自己嘅人生、對呢個世界有一啲唔同。我睇法啦，但系主要都系令佢哋会即系觉得呢个人生呢、这个世界系仲有好嘅地方，系我哋系点亮紧一啲靓嘅嘢，点亮紧一啲好嘅嘢。咁我谂以呢啲作为准则嘅话，就是、我自己就系希望系咁，我唔系希望即系仲要系借咗人哋一个古仔，纯粹系借佢哇，令到我又票房啊易卖啲啦，点样即系唔系一样咁嘢，而系真真正正究竟我哋作为搞艺术嘅，我哋想讲一个咩古仔？ 系，我觉得喺艺术创作上系唔需要呢个包袱啊，但系就我就希望即喺個即係頭先我想講係，即係你開始嘅嗰啲咁樣，即係有陣時平時都有啦，咩純屬類同啊呢啲嘅時候，可唔可以喺個製作以外，即係藝術成分以外嘅位咧，可以即係交代得清楚啲，咁令到嗰誤會咧係減少啲，咁我覺得可以諗下咯。 嗯 嗯，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咧再同大家討論其他嘅劇本啦，再見，拜拜。 再見。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